欢迎做卡走播，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6年1月5日星期一，新年快乐！2026年啦，追到咗。 啊，去年多承蒙照顾，今年都多多指教啦。 呢台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系啦，咁新年快乐啦！咁下一次就顺啦，就恭喜发财啦！咁就恭喜发财，就恭喜发财再讲。 我唔知呢，今次呢、因为我而家。年末年始就有少少忙，应该大家听到嗰阵时咧，其实已经过咗一段时间噶啦。上个礼拜今日未出啦。 你喺日本发开心过瘾啦。唉， 系啊， 咁就呢个礼拜咧，其实最大单嘢就系阿马杜罗俾人捉咗去美国，咁就全世界震晒。不过呢个就唔同我哋完全冇关系。 政治相关就唔管佢啦，我哋 系唔关我事啦。就总之就系啲人讲到话，咁阿纳斯特俾佢开咗咁足，我哋嘅反应就系、是。唔好讲到三角洲部队好似通街都揾到得唔得？佢讲到好似咧，三角洲部队同埋 Delta 同埋海炮咧，系随便啲喺街度捉两个人就可以做到咁嘅嘢，讲到即系轻松啊！不如唔讲佢。嗱，新年咧本来就听闻比较静，因为全日本咧就放晒大假，咁除咗阿飞每年老冯嘅飞利大巡游嘅双鸡翼船之外咧，就一大堆分信。不过今年分信就好多花生，唔讲住花生嗰两个。先讲咗啲冇乜好争议嘅，首先就系声优美元恶然结婚啦，嘅内田理沙，跟住 《盼望游记》 超级偶像《盼望游记》结婚，之前做过《梦超人》XS 嗰个 Poppy 嗰个松田老佳结婚，跟住声优演员嘅本多就多本乡就多结婚，同埋本宫加奈结婚，就一大堆嘅呢啲系都冇乜争议噶啦，呢批就。 就是趁呢个1月1日去公布咯，其实佢哋未必系呢个时候结婚噶，不过系通大家都中意喺呢个时间点去公布啫。有啲咧抢姜抢到咧12月31日嘅，理论上仲系我哋嘅我而家喺日本啦，唔好意思，即系香港嘅12月31日就已经抢姜抢出嚟噶啦，佢哋系。 咁最大单嘢啊，应该系就两大单嘅。首先讲咗啲唔系好关外事嘅，就系长泽直美结婚，咁就而家咧长泽直美就严上到佢嗰个事务，佢嗰、那个东宝咧要出声明。话叫你唔好再嘈啦，好夸张嘅。 咁啊，比较更加关我哋事嘅，应该系栏目灯啦。 咁就栏目灯啦。嗱，从旧年咧，有个网X 有个网友就喺度赌，喺即系好似赌马咁样就即系一堆女声优啦，边个会结婚？结果全部降归，结果就大黑马今年即系26岁栏目灯结咗婚。佢话佢个男朋友由中学高中时已经交往噶啦，到咗而家，咁就终于决定结婚。 算半个有唇染啦吓。 系啦，咁女声优结婚本来就应该讲呢个年纪的女星结婚亦都唔算是歧视，但是以栏目灯的人气咁早结婚，其实大家是惊讶的。一来你通常咧廿几岁结婚的女星就叫做咩啊？上唔到一线嗰批反正就你都系红唔起噶啦，咁冇所谓啦。即系例如话山川响啊嗰批， 点解咁讲啦？结婚唔会影响佢嘅事业，因为好多声优点解要咁迟结婚啊，或者系咩，都系因为结婚会影响佢事业，或者事业影响佢结婚啊嘛。通常呢两样啊嘛。 系啊，你讲真，你大佬26岁女呢、这个时候梗系为事业拼搏噶啦，你咁早结婚搏咩啫？ 但系日本传统嚟讲，26岁都可以结婚，好正常嘅事嚟噶。传统嚟讲 喺声优圈里面嚟讲，呢个系早婚好紧要噶。佢嗱，蓝宝珍本身佢上高中学时出道噶啦，佢出道好多年噶啦，出道。 嗯。 跟住咧，佢就以上偶像声优，又唱歌，又乜咁样。跟住佢做咗红团里面一雪菜，咁佢更加爆红啦。好啦，突然间宣布结婚，跟成班嗰啲处女厨就鬼晒咁嘈啊，就话原来中学时已经有男友交往，乜 交往已经算叫得好听噶啦，不过唔喺度讲啦，大家明噶啦，已经系呢个。 咁我第一反应就系、是，唔系应该咁，唔系第一反应就系有网友话。咁靓嘅女仔，中学时冇男朋友，你都唔信啦、 啊？咁唔一定有嘅，但系一定有人追咯。 唔系，即系讲就系中女生，除非你好有问题，唔系高中时拍都系好正常嘅。你依讲就同埋系咁，我知道日本依其实好似有新闻讲过就系日本嘅处男处女年纪系唔知点解依十几年嚟咧系突然间拉高咗嘅。系即系叫做唔系话嗰啲叫做道德问题啊？ 两极化咯，你咁样理解咯。 系啊，唔系道德问题，纯粹就系咩？真系嗰个年代唔同咗。咁先唔好讲呢个问题，即系嗰处女问题，呢个唔系我讨论问题，就系蓝木灯有冇咁早需要结婚？呢个系我大家争，即系我好意外啊！跟住我第一个谂法就系几唔好谂法，就系会唔会身体有咩事咧？一早两三年就系因为佢身体有事，先佢演唔到一木雪菜，要搵咗林古之去做啊嘛。咁你突然间咁早结婚，你会唔会因为？ 即系从来小姐嗰个古仔啦。 啊，渣渣就去结咗婚，生埋个仔，冇有遗憾嗰啲啊。 系啦，即系我其实我最惊系呢样嘢，因为咁早同埋咁你讲到咁决绝，即系你唔系你仲讲话咩青梅竹马，佢学生朋友学生时已经拍拖，即系摆明佢话就冇后路嘅。你嗰个咁尽，即系之前你之前又仲有系喺佢爆婚爆出结婚之前。佢仲喺度做紧啲咩啊？卖嗰啲公仔啊，嗰啲宣传，啲人唔鬼晒咁做啊！你搞错啊！你宣布结婚之前，仲喺卖啲咁嘅嘢出嚟，即系搵鸠笨柒嘅啫。 用乜搵鸠笨柒啫？我就调翻转讲，即系我觉得呢个年代真系，我原本以为啲人已经系越嚟越少啊，原来都依然唔少咁嘅存在。 好多噶，处女处。 你点会幻想一个你中意嘅声优系完全冇感情生活嘅？边有可能嘅啫？即系。即系你定系觉得你中意嘅人系唔值得有人追嘅，我好难理解呢咁嘅心理嘅，老老实实 我系我就我明白，即系我理解嘅，但系我唔系嗰种人，但系我理解嘅，即系、但系佢就我系真系叫做我系担即系我系担心啊灯嘅林木灯嗰个身体状况咯，即系希望我纯粹我多虑啦。 未必嘅，因为你调翻转计，如果是高中生就开始交往的话，到而家已经跑咗十年爱情长跑噶啦，即系老土啲嘅讲法就是 日本嚟讲好长噶啦， 都十年啦，你是时候结婚，如果你要结的话要结噶啦，喂大佬你拖住人十年啊，大佬即系唔系边个拖边个都好啦，你已经结拍咗拖十年，你都是时候结婚啦，就是你用呢个长度嚟去睇就差唔多系时间嘅啦，唔一定要谂咁多嘢嘅。 日本你要知道，日本人结婚嘅日本人交往结婚嘅时间系半年甚至三个月嘅啫，即系佢交往三个月就算会结婚噶啦。 咁嗰啲系要结婚啊嘛，咁佢系差唔多系时候结婚，唔系指佢嘅年纪，系指佢哋拍咗咁耐拖。 所以我真系嗰句啦，我真系希望佢纯粹系我自己谂多咗。希望我即系， 我觉得系啊，都系， 即系我讲咗好多年噶，即系差唔多就十年啦，就系从来小姐嘅事一次够噶啦，我唔希望就第二次。咁佢 好啦 ，跟住你嗰单就系、其实笑，其实都唔知话上代 人哋结婚佢就离婚， 都唔知咩括弧笑嗰种嘅，就一粒杨子宣布离婚，咁啊一粒咧就算啦，佢就因为佢当初即系佢结婚的时候就啲人就将佢当年几年前咧喺声优节目上写住咩结婚系人生坟墓，张相攞出嚟贴，而家哦复活啦佢。 哦，咁佢都玩咗十年啦，佢呢个婚姻，我记得系2015年嘅事嚟噶，年底2015年年底话结婚噶嘛，即系到而家十年有多啦，即系2026年啦，今年十年佢都咩都够皮啦，即系。 而搞嘢就系佢结婚嗱，呢个系纯粹系花边啊，就系佢1月2号佢同阿佐仓绫音即系好有名嘅花泽香菜厨咁做咗声优节目，跟住阿日粒杨子晒佢同花泽香菜去玩一齐玩嘢，跟住佐仓绫音反应就系、你去爱情宾馆开房咩开房啫，正普宾馆嚟咋，跟住最搞嘢就系、事实即系做节目咗一段时间，跟住阿日粒杨子话入口讲话。同阿佐仓话：你咪想我同我爱情宾馆开影咗相啫？跟住咧，佢嗰个工作人员爆咗句话：哦，你终于影咗啦！跟住阿佐仓话：哦，你果然真系爱情宾馆开房，笑碌咗喺度。即系对于个佐对于超级病态花泽香菜厨嘅佐仓嚟讲，我就摆埋边唔讲先啦。咁啊，一粒杨子唔紧要，反正我从来唔担心佢嘅。 佢一个人都可以过得好地地噶啦，反正 系啦，同埋就系。阿佐仓，你稍微收敛下啦。好，讲下啲声优，讲下啲转会消息先。即系一到新年转，同 N 超一样，啲声优一到新年就转会噶啦。 一个就1月1号，一个就4月1号啊，都系新一年啦。 系啦，咁就转会咁咧，提早开咗转会窗嘅首先讲咗先，就12月就已经宣布咗噶啦。咁由青山主就宣布就话转会，咁咧 正式转会啦。 1月1号就正式转会去曲个大，唔系外出啊。系而家事务所真系叫谷个大啊！咁大平又加转会 M and I， 至于分开几间转会嘅，但系同一都系嚟同埋同 转去同一间， 同一间事务所嘅就 Wildscape 就清水里沙、伊藤未来同埋 Machiko 就同时同一间事务所一齐跳会，咁大家就关心咁依间事务所发生乜嘢事，突然间咁多大牌一齐走。 咁可能系大家约定去嗰度，亦都有可能纯粹系咁巧嘅啫。我哋都今个礼拜都几多转会消息咯。 系咯，好似即系讲，即系其实讲开大镬嘢咧， 即系突然间voice keep 突然间咁多人走咗，其实青山住屋之前嗰间阿波罗碑咧都系大镬噶。我只睇睇佢，等先，都走咁多人啊！你唔觉唔觉走系一个，走系一个，走正走正。而家我稍为识嘅系得翻粤音 corner 伊达小白同埋凌元希实三个系叫有名嘅。你唔系啊嘛？仲有依间事务所咧，本身系阿 Mills 啊，即系好大嗰间事务所嘅子公司嚟嘅。都搞完咁啊你？唔知啦。咁至于丰田文具咧，就转会再响嘅，好似 World Keep 嘅佢都系，都几大镬啊！依间好啦，跟住讲完啲。转会消息之后呢讲下啲新番啦。首先就係你到你个孙死嘅时候都未必拍得完嘅逆史之眼动画化。 我应该睇咗好前田嘅啫。即係但係嗰个历史係真係我係睇呢套漫画又学返嚟。我之前係唔知呢段历史。 但係佢而家情况下你唔好话你死呀，你个孙死都未拍啲未画完啦。而家明君有命嘅话。 佢而家动画化嗰部分应该系我有睇到嗰部分嚟嘅，我相信佢唔会一次过就交晒嘅。 佢而家先画大山，大约几时画落去啊？有排啦呢啲。 咁理论上佢可以画，要画几耐可以有几耐嘅，即系个历史一路延续一路去到后边噶嘛。不过就 跟住咧就系一个就我哋都闹咗好耐嘅，讲咗好耐都冇咁衰啦，就系、是、辉夜机想让人告白，咁就完剧场版完结篇。咁赤版就会自己写翻个ending 嘅，重新写翻个， 写个新 ending。 唔系佢漫画版完咗啦咩？ 完咗啦，系 个 ending 点噶？ 我冇听到，所以亦都唔会答到你。总之都系俾人孖噶啦，咁啊。 好似佢系唔系俾人孖唔孖嘅问题，系好似冇人提过，我仲以为佢系嗰啲不了了之掉你咗唔理嗰种。 我哋新闻有报噶，你真系咪啲老人家记忆唔好啊？真系。总之佢而家话你听个完，佢讲个嗰个结局系会由阿赤坂嗰边会重新去整个新嘅结局，但系我唔知道底出完个新结局系咪都系俾人孖叉。 因为我对赤坂算系， 因为套嘢其实俾人孖叉原因就唔系因为个结局噶嘛。 赤坂啲嘢从来都系咁衰格嘢噶嘛。总之个坑好爆，条桥好劲，跟住之后佢劈手不理，头人其实收紧咗个算数。 哦，咁不过佢肯执手尾都算好翻啲啦。睇下虽然执完系咪仲好啲，我唔知道啊。即系执完做镬咗又冇翻嚟搵 我。我觉得不如就算搵个有嗰、那个，你搵个专业编辑帮你执到嗰个啦。 诶，讲呢啲真 系好啦。嗱，跟住咧就系你，应该你都经历咗噶啦。咁一二号就 嗰日我就喺老臭。 东京落突然间落雪，系啦。你咪老臭嗰日？ 我嗰日但系嗰一刻落雪嗰阵时，我大概喺拆船附近咯。阿尼皮特啊， 咁系啦。哦，咁即系亲身经历、哦。 我冇兜到去车站前嗰、那个朝头早经过嗰阵时候就咁影咗相，跟住喺度感叹咁，哇！真系同当年一样、哦，即系我当年走嗰阵时咪就系差唔多十几年前咯，即系佢系先落咗啲一粒粒嗰啲，好似唔系冰雹嚟噶，好似叫散啊，雨字边下边个散字啊，即系聚埋咗一嚿嘅雪啊。咁因为嗰一刻落嗰阵时候，我马上攞手机出嚟，八度啊，而家系啊，佢当啱啱落的时候啊，八度噶，个温度仲系好高噶。一开始见到系雨嚟嘅，但系落下咧有啲白色嘅粒粒落嚟，我谂紧，出边系冻，但系唔算好冻啊，其实几暖噶，老实讲。跟住我第一个跟住就系佢，因为佢有雨啊，我问大镬啦，因为我喺梅朗行出嚟就见到，哇，妖落雨仲要几大下，最惨系我买到四围都系啊，跟住行咗个街口焗买咗把遮，跟住再仔细望，唔系，因为把遮透明啊，望得到出边。喂，唔系喎，跌落嚟有啲又白色粒粒噶喎。我一开始以为冰雹，但系冰雹应该冇咁硬，应该佢又冇冰雹咁硬，亦都冇咁大粒啦。冰雹要大粒啲啊，应该话。咁然后我入咗去室内又出翻嚟，开始变咗落雪。嗰一刻我就喺拆船门口，跟住我冇经过嗰度，冇经过车站前啊，即系嗰个牌、嗰扎看板啊嗰啲嘢，即系佢同嗰边有合作啊嘛。嗰、那个位冇经过嗰度就直接翻咗去，所以我系冇影到嗰个相嘅。 因为啱好咧就真系咁巧喎、啊。Left Right 咧，佢又将 Mills 个张相咧贴翻喺秋鱼车站嗰个商场门口。咁咧就大家即刻 slow 下 action 啦。 虽然啦，其实其他地方都有嘅，我又有影到，好似拍个片啊。不过为免影到人样啊，你知日本仔好麻烦噶嘛。我系影地下嘅，喺雪台度有见到滴落去白白白白嘅，即系应该仲听到揼落我把遮嘅声度，都几系嘅。不过后边就变咗真系雪啦。就即系飘落嚟嘅，后边系飘落嚟。你依张相应该仲系揼落嚟嗰个时候影嘅，即系着硬少少话，佢会变咗飘落嚟。之前系结埋咗一嚿，所以佢系跌得好快，揼落嚟啪啪声嘅。 后边就变咗飘落嚟，积咗一个晚上，第二朝第二朝仲喺度，过咗一日就冇啦，因为气温佢由八度一开始落之后咧，就冚冚声咁跌，个温度跌到好似两度、一度、两度左右咯，即系仲雪可以落嗰度嘅程度咯，几冻下，嗰阵时就有啲冻啦， 同埋即系有人讲话。点解每次 Muse 喺抽完咧搞贴相嘅时候咧，佢一定落雪咧？即系 Muse 大能啦。 即系东京本身都好少落雪噶啦，系咪？ 好啦，咁讲下啲其他消息先啦。链脚人票房过百亿，我觉得而家呢年头咧，动画过百亿好似老粉咁样。 应该话有啲意外，亦都有啲唔意外。首先就系意外的部分就系链脚人本来就系一个小众作品，咁都上到百亿，因为电影要上到百亿，要真系好多人睇先得噶嘛。又或者是不少人看，但是他们是多刷，这个应该是这部分这种。链脚人本身我重申一次，他真的是一部小众作品，不应该是大家看的，即不应该大众去看的。但是套戏真的很难癫，香港和台湾都是上的真的抢的嘛，是抢飞的嘛。当然尤其是抢他的海报那些东西，我只能说很多人都是看好几次，就是雷杰。好婆 阿雷杰嗰段 唔叻他，唔叻他吓， 系啦，即系嗰句咯，因为一个角色受欢迎嘅啫嘛，不过依唔紧要嘅。 咁呢套嘢，喂，讲到明系雷杰偏用佢嚟做主角，然后佢好受欢迎，然后好好卖，好正常嘅事嚟嘅啫，即系 做咯。 咁啊，所以咪话亦都有唔意外嘅。 我 OK 嘅呢样嘢，我又唔会话我明句嘢，即系动画就系、是，即系今年都系动画年咯，日本动画系日本动画年啊。香港最受欢迎嗰套，香港最受欢迎电影系鬼灭。美国即系最受欢迎，即系动画，即系而家真人电影越嚟越唔受欢迎啦。不算啦，呢、這个唔讨论佢啦。呢啲电影问题就唔讨论佢啦。好啦，咁顺便讲埋啦。头先我之后开咗讲咗啦， 一号、二号、三号嘅跟书逆转啦。 系啦，咁就每年一次啦，就一定系嘅，就一大堆非利嘅双跟逆转。好，似乎真系而家变咗做，真系叫做即系我点形容佢咧？好似而家冇咗非利，冇咗非利嘅双跟逆传，好似完全好似唔似双跟逆传咁样。同埋咧，双跟逆传咧每年嘅收视系一定爆红噶，即系嗰段时间啊， 仲越来越高添。 系，因为冇地方冇嘢好睇过，都系睇双跟逆传，好似要香港好似冇咗一样嘢啦。即系而香港咧就睇贺岁杯嘛，日本就双跟逆传咯。总之冇嘢做，你屋企睇电视就睇呢样嘢， 都唔系一样嘅，因为佢有两组，分两组有认真咁跑嘅，嗰啲真系跑到好劲嘅，亦都有呢啲嘉年华式嘅，即系大家扮到 cosplay 住去，又有整到花呢碌嘅，又有即系变成几娱乐性咯，即系相对啲真认真嘅运动，虽然亦都有人会睇认真跑嗰边嘅。咁你但系如果你系普通大众嘅，你咪睇佢哋喺度好好开心咁样成扎喺度。虽然真系过年啦，过节咁样过咯，咁啊有节又有啲过年气氛咯，咁样咯。 嗱，菲利大王啊，最早出现喺双根逆传咧，系喺2008年，有人揾到资料， 但系集团式应该系2020年开始噶， 唔系集团唔系，但2011年啊，2011年啊，五个人啊，即系人揾到资料啊，叫菲利军团啊，叫做系，即系唔系单体啊， 成扎一齐玩咯， 系啦，变咗成。我呢啲即系叫做新年，即系新年嘅照玉啦。因为日本呢啲几日其实系真系都几静嘅日本，因为咁啊新年冇嘢，即系你写新日本嘅知道新年冇嘢开噶啦，正常铺头都系。 正常人嚟讲啦，我跑老抽跑咩，跑到我气都咳啦，屌啦声。 咁老抽嗰啲嘢做游客生意嘅，系根本上已经去到准备年终无休噶啦。 狂美期啊，屌啦声。咁总之解专题嗰阵时再慢慢提啦吓，即系我 呢度抽嘢就好啦，跟住咧。 都是 Comic 相关的。 Comic 商标声明有几秒的。 嗱，呢个是 Comic， 我哋当然会有专题啦。个飞半个地球过嚟，其中一样就为咗佢。咁但系呢个之前，我哋专题就到时再讲啦。咁啊，呢个之前佢啊出咗个商，佢个呼吁，唔好叫其他嘅活动叫做 Comic。咁啊，有人就话：哇，你商标咁霸道，乜乜七七，同当年 CWHK 啊嗰个事件相提并论。咁啊。虽然睇起嚟好相似啊，但系原因有少少唔同。当年 CWHK 点解要重新个嘢，就系因为 LG 兴起之后就有啲竞争心态啦吓，咁啊，即系话 CW 系我嘅专利嚟嘅，你唔好叫自己做 CW， 咁你其实人哋都冇叫。咁呢度入边咧就系乜嘢咧？就系有人话啦，我唔肯定啊，因为时间上就好巧合， 这个有机而个道理都讲得通嘅，咁大家听下，就扯定扯说啦，就系话因为前嗰排中国嗰边啊，咪系咁赶啲日本嘢走啊，嗰啲嘢，连动漫展就变咗国风展啊嘛，嗰啲咁嘅嘢，就有人就报道，好似系日本嘅报道嚟啊，佢报道就系话中国的 Comic赶走咗所有嗰啲日本嘅作品，类似咁样嘅嘢，我已经记得个 title 系乜嘢啦。总之就咁样，就讲到佢哋打压言论自由咁样，咁然后 Comiket 又坐唔住啦，即系喂大佬，我哋从来都系真系唔系真系讲嗰啲门面话，佢系真心体现出嚟噶。我专题可以同大家再讲详细啲，佢系真心体现出嚟，系尊重大家嘅言论自由、表现自由呢啲嘢，系佢哋安身立命嘅根本嚟嘅。然后你就话佢哋听中国的 Comiket。封杀言论自由，即系某程度嚟讲系几大嘅指控嚟噶。但系嗰嚿嘢唔关佢事噶嘛。但系调翻转讲就系佢呢嚿嘢又有啲唔系好方便咯。如果你真系要遵从嘅话，因为个情况就系、是、其实就唔系真系指佢系中国入边 Comiket 过嚟搞，而系话就系话乜乜界嘅奥斯卡，大家专注都咁讲噶啦。游戏界奥斯卡即系嘅 Game of Year 嗰部。 咪呢个又好简单啫嘛，等于香港人叫即食面全部叫公仔面一样。啊你呢样嘢系纯粹叫做咩？呢个叫代称嘅啫嘛，你好难话叫佢，你唔可以用喎，冇难，好难，你点问我？好简单解释咗同人节展销会呢样嘢，最紧就 communicate 咯，大家知道系咩噶嘛？ 吓、啊，所以 即系有样嘢系代称嘅方面啲嘅会。 即系我理解佢要出声明嘅原因，但系佢又唔想指明某一件新闻。如果真系因为咁样啊，咁但系同一时间佢亦都唔想佢自己咁样俾人哋濑嘢，黑狗不食白狗当灾咁样。即系人哋封杀我，俾人连累埋，咁啊睇佢点睇啦。即系，因为佢又未大到好似奥斯卡咁样，即系你讲得个乜乜界嘅奥斯卡，大家都知道唔关奥斯卡事嘅。但系呢度真系有机会，可能系因为佢又真系会出章噶嘛。个 Mickey 啊，本家啊，真系会有出章噶嘛。即系会有机会捞乱嘅，的确系有啲即系有啲麻烦嘅。不过就报道嗰阵时小心啲咯，就系关我哋事噶。即系佢嘅对象就系我哋噶，佢嘅声明对象就系我哋呢啲会做报道嘅人。咁 但冇办法嘅，即系讲真就系呢样嘢系好难去解释嘅啲嘢。 即系讲清楚啲咯，到时嗰只譬如话中国嗰边，中国嘅 Comiket 都系讲唔到，即系算够数啦。即系 好啦，嗱，跟住有啲 上次跟进啦。咁啊，其实都不意外嘅。咁啊，最终上次就讲到呢个某个 BL 漫画家喺台湾去搞签名会之前，出言不逊啦。咁啊，我就个人坚持认为咧，就系佢个漫画家本身有错嘅，但系就系两边都太过快升级啦，两边螺旋升级。咁你串柒柒，我咪屌鸠你咯，你屌鸠我，我梗系封杀你咯，就咁样嘅嘢嚟噶。咁啊，而家就係上升個最終階段啦，就係、是、清文同佢講 ，OK， 我取消個簽名會了。咁之前貴又貴咗啦，咁啊，然後先取消簽名會，咁啊，既然係補充啊，補充開埋咯。條友仔本身都真係幾串嘅，老老實實。我唔係話佢無辜，只係話佢嘅犯錯係好常見嘅問題，即係佢係搞錯嘢噶啦。咁但係佢亦都唔係完全無辜的，我只能咁樣講，即係因為後邊我同其他人喺度拗。即系有啲拗柴，喂个根本原因就系对于一个未必系有心犯错，即系当然你后边话要点样有几多证据如何那样，我觉得你射一箭先画靶之后，你一定揾到好捻多证据嘅，即系咁即系等于你揾我嘅言论，你都可能会有好多对中国爱国的言行嘅，可能都系你要啄住嚟揾嘅话，断章取义甚至即系不过呢条友仔本身都串柒柒噶啦，得啦咁啊，结果就冇咯，唔正常啫，咁因为你做。呢啲做客嘅生意嘅嘢，即系都算半个服务业。如果你唔使签书啊，成嗰啲我出版，你外卖卖唔卖，即系搵滚间嗰啲啦，你就仲可以任性下，即系副间嗰啲啦。即系但系呢啲你过得嚟搞签名会要搞宣传呢啲嘢咧，你仲要系拣呢个时候咧，咁就自己犯贱咯，有少少咁啊，两边各担责啦，即系 好啦。跟住咧，一单就系 游戏消息，几大件事啊，其实 大件事程度系去到一个程度就系。我是回到 PlayStation 年代啊。 大鑊過 PSP 1.5。 唔係啊係但係佢個破解方法係咩啊 ?Boot 機碟。我記得。 唔係 Boot 機碟佢 Boot 機Boot Womb, 佢而家冇碟啊你點解聲。 嗱咁佢就係、是、其實就係、是、2006年一隻 PS5 呢個 Boot Womb 呢即係個金時呢就流出破解咗俾人破解咗啦。 咁就放喺全世界，简直系终于可以破解 PS5 游戏啦。 即系简单讲，用电脑去理解咧，就系包豪士最基本，你一开机最早会捞嘅嘢就系呢嚿 boot room， 所以呢嚿嘢系写死咗喺个晶片入边嘅，除咗新机之外。就以后冇噶啦，所以就有啲似之前 PSP 1.5 版咁样，旧机可能仲值钱，而且呢嚿嘢仲要有啲唔同嘅就系佢更加底层，所以理论上只要有人写，佢系可以持续更新都冇问题，唔似 PSP 要锁定喺某个版本入边，佢更加底层啲啊。咁当然啦，唔系呢一刻就已经搞掂噶，佢而家只系开咗最开始嗰嚿嘢啫，后边嗰扎全部都可以，理论上你可以写一个 for PS。快嘅 OS 俾佢，然后用个自己破咗嘅 boot room 去捞，你唔单止系玩捞翻噶啦，你要佢行乜鸠都得噶啦。你前提当然系你写得到啦，你技术搞掂啦。咁呢一刻就未到嘅。咁调翻转讲就系、是，虽然都几大镬嘅，但系调翻转可以睇就系呢嚿嘢到佢搞出嚟，发到四围都系捞翻啊，嗰啲第三方啊嗰啲嘢嗰阵时咧，呢部机都差唔多收皮噶啦。PS 六都已经差唔多出噶啦，要时间嘅。咁你搞得一年半载之后 ，PS 5都差唔多要收皮啦。 而今次会流出纯粹就某一只游戏，好似 Star 一只非常之冷门嘅游戏 ，Star 可以 Star Racing 啊。佢嗰只碟有个好严重 bug， 可以直接读入去包豪斯系包豪斯位置嘅。咁、就俾人喺只碟上面揾到破解。但系而家只碟炒，只 game 炒到飞起噶啦，因为好似得呢只 game 系有个 bug， 一直冇人留，即系只 game 太过少人玩，冇、人发现到呢个 bug。所以一直都冇知， 其实又冇乜所谓噶呢啲嘢，你最后净系抽个 warm 出嚟，应该唔难嘅。但系冇咁快啦，总之就佢而家搞出嚟，但系冇咁快。 啊，总之算啦。其实你讲真，有几真心嗰句，有几多游戏净系得 PS 五啊？除咗几除咗 P 而家都冇出，只冇出过其他平台嘅，例如From Software 嗰几只Demon Soul 啊啲冇出过，唔系 Demon 好似系唔系血罩血咩血唔知血咩鬼嘅。From Software 只 game 咧，系一直都冇出过其他平台嘅。咁呢啲 game， 呢独自 game 之外，其他讲嘢其他咩 game 都跨平台噶啦。我都冇所谓，反正呢年头，以前啊 PS 年代得一部 PS 游戏，你冇去唔玩佢，冇其他玩。但系而家乜嘢都有电脑版，全部随便啦。呢样嘢就 而且即系我可能系我或者我哋嘅问题啦，即系冇当年咁依赖老翻 PS 年代，好依赖老翻噶 PS 2年代已经唔多玩啦，都有都仲有嘅，但系往后就已经系正版年代少用，有乜所谓啫？ 而家同埋而家啲 game 冇咁多，系冇咁多 game， 所以你以前你系咩啲 game 多到咧就咩啊？哇！你唔买老翻，你玩唔晒。而家超一句都冇一只 game。 系啊，所以就都系咁啦，佢。慢慢睇佢睇个点啊，不过就因为咁样啦，应该有一啲老番以外嘅玩法，嗰啲可能会比较有意思啲啲。 OK 啦，呢、這个就、 跟住 好啦，跟住另一句 啦，跟住个就系游戏嘅之前嘅跟进嚟嘅。咁啊，之前讲啦呢个主播女孩重度依赖，我真系唔好挂呢个中文名，即系超天将啦，超天将啦。咁佢出动画的时候就个作者又走去屌有。各种方面的指控，咁啊，而个发行商咧就出咗个回应，就逐点指控。简单讲就系、是、人唔系我杀嘅，楼唔系我撞嘅，路唔系我推嘅，火唔系我放嘅。讲完，即系总之就系将佢所有指控一概否认。咁佢又都有解释到嘅。咁根据两者嘅发言，然后攞中间平衡嘅话咧，应该就系有啲误解，即系呢个有时啲系咁啊。譬如即系佢入边咧就有讲到话个。你唔換咗個作者，佢就唔動畫化，有個咁嘅講法嘅，咁樣話佢咁樣去威脅個製作委員會，咁啊有個咁嘅指控噶嘛。咁發行商嗰邊就話，即係你嗰啲社交媒體嗰啲惹火言論，可唔可以刪咗佢咧？佢個講法係咁樣嘅，即係會影響日後嘅宣傳啊，成嗰啲嘢。咁、那個作者就睇咗就係、是，你唔夠刪咗呢啲嘢，你就滾蛋啦你。即系有时真系会咁样嘅，你讲嘢嘅人言者未必有心，亦都可能佢真系咁嘅意思，但系讲得好远位。咁但系对方一听，可能系直接听到佢真正意思，亦都可能系自己过度脑补。咁其他地方都系类似咁嘅情况啊，就系、是、公友讲一嗰一嚿，后嗰边国公嗰边讲一嚿，但系你我估真相就系佢哋两者个推个中间就系真相嚟噶啦。问各自都系自己讲啊，有时都系咁样嘅，有啲嘢就系、是、观点与角度，有时你。单方面你觉得对方是恶意，所以为什么我成日说要善意推断，就是你一开始就觉得对方是恶意的话，很多东西就兴不埋烂的了，没得讲了，那就 咁啊，而家就咁样讲，我睇佢会唔会嗱、啊、好啲嘅，就个中介人行出嚟，喂，你两个四四六六坐掂佢，坐喺度倾掂佢，咁啊唔使搞到动画化，但原作冇份咁难睇。虽然的确可以做嘅，但系难睇啊嘛呢啲嘢，咁啊睇我点啊，佢点啦，咁啊，但系呢次应该唔系受呢个影响啊，但佢都会出新作噶嘛。但系呢次嘅新作，佢又拱咗个新作出嚟，即系原游戏制作嗰个原班人马又再拱咗新作出嚟。今次依然系有病作品，酷心理，今次唔系物理，系心理，系真系套作品讲紧系有病。之前嗰、那个嗰啲依赖症啦，讲下今次会好少少嘅，因为今次系嗰、那个叫帕拉诺，我唔记得应该点读啦，妄想症啊，妄想癖啊，应该咁叫。因为之前咧佢嗰个名系 YouTube 系应该会侦察到，然后会出事嘅。即系佢中文名就冇问题，英文名系都几麻烦啊嘅，我唔想俾人黄标，咁唔讲啦，咁啊自己查啦，你应该查得到嘅。咁今次咧，虽然都系病名，不过咧就应该系唔会黄标嘅。咁啊，讲嘅系加里敦兄妹，当然系有病的啦。 近乎同人 game 嘅嘢咧， 根本就同人 game 啦。 佢就真系呢类咁嘅题材，其实真系好多多数唔晒。 写得好嘅其实唔多，老老实实。即系以呢套嘢之前嘅经验咧，我会对佢几有信心写得好。 因为佢其实严格嚟讲嘅，只不过系叫咩啊？视觉小说有啲似，其实严格嚟讲，其实阿虚老虚早年作品其实都系呢类嘢。 即系，但系呢个作品嘅结构咧，系其实系比较似 L 班加 Sense， 即系不过就两个都系加里敦咁解啫。阿妹同阿哥都系加里敦，咁啊头轻小说，然后攞到新人奖。但是因为即又是被人妒忌啊成嗰啲嘢，结果就变咗社恐啊，厌恶世界啊，咁嘅嘢，即係冇你都估到都话呢套嘢係有病，而且都应该仲有啲黑暗情景嘅。 应该咁讲嗱，真呢样嘢我偏见都好啦。通常呢类作品呢，话你想喺呢个市场走红呢，越有病越好。因为你越有病越炒到话题呢，就越多人买。高到好啦，当你走红咗时候呢，你就想即係叫做咩上咗岸咧，就叫金盆洗手，金盆洗手咧，你又可以你再行正路啦。你睇老虚咪咯，喂，早年佢啲嘢几超有病，好啦，到而家走红咗啦，红到而家叫咩？上咗台面啦，做大师啦，我惊唔死咁有病嘅嘢啦，入家庭啊嘛，从来都系咁嘅。把 L 漫红咗之后，红咗之后就从来啦，嗰类咁嘅 style 啫嘛。 我就冇咁功利去睇嘅，即系尤其是老虚嘅例子，我哋都拗过几次啊。老虚系因为佢嘅心境，本人心境改变咗，以前屈不得志，梗系黑暗啦。咁后边之后，喂，名成利就又有钱嘅，又咩都有啦。咁你仲点样写啲黑暗小说咧？即系等于有个 friend 成日都走去真系夹鸠啊！Beyond 嗰边，而家系 Beyond 啦，系我嘅资产散咗啦。当你名成你有四围都系嗰阵时，你仲点样讲我是愤怒啫？你仲点样 work 啫？ 咪呢个有一个好多年前讲嘅就系、是、许冠文写咩喜剧？好简单啫嘛。当你住喺半山区，又带住狗行喺散步嘅时候，你仲点写小市民啫？ 就系咯。 阿黄之华点解做唔到讲笑啫？其实有一个原因就系咩？喂，佢唔可能再匿喺一个茶餐厅上面喺度偷听人讲嘢，喺度食度啃噶啦。有啲嘢系一定要喺好市井、好地踎先做得到嘅嘢。当你红咗，你好有钱，成日做唔翻噶啦啲嘢。其实咁类啫嘛。 类似咯，即系但系各有原因啦。但系呢度呢个翻嚟啦，呢个团队我暂时都仲系对佢相当有信心嘅，因为佢唔系因为 至少而家未应该话佢未红到需要改变自己风格嘅年代时候。 你咁睇啦，我嘅睇法就系佢真系写得好深入，因为佢唔系纯粹要博眼球啊嗰个情况，佢系去真系写嗰个情景真系好入肉啊，即系佢唔系好黑，而系好入肉。对某啲人嚟讲，会某啲地方度攞到共鸣。当然你未必有咁病，但系你多多少少都有类似咁嘅嘢。都系嗰句，就弄而家出咗嗰套啦，即系未出嗰套唔知道。即系超天神佢呢个 VTuber 呢类咁嘅情景系真系有发生嘅，冇佢咁夸张嘅咋。所以有啲人系心有戚戚然，觉得打中咗佢啊，所以先受欢迎噶嘛。咁啊，动画化同埋新作啊，睇下到时点啦。咁啊，到时先讲啦。咁啊，跟住就系呢个韩国嘅消息，呢个 figure 应该系目前现役 最劲嘅电竞选手甚至没有之一㗎啦。咁啊攞到呢、这个韩国嘅体育荣誉勋章，仲有呢个青龙勋章，咁都合理啦，即係呢个韩国系主力去打呢个电竞市场㗎嘛，系国家级去动员政策去搞㗎嘛，然后你国家出咗个最劲、世界最劲嘅电竞选手，呢啲咩奖都要俾晒佢㗎啦，基本上都系顺手拿多过，即係佢都唔争在嘅，其实我相信阿Faker好难多啊，你点乜嘢咁啊，咁啊睇一睇都系，同埋顺便恭喜佢啦，即係咁样啦。咁另一个呢就可能关大家事㗎啦，就系呢读捻一个咧，原来打机唔单止更加开心，原来打机都会顺啲嘅。就是有人发现咧喺呢个 Xbox 上面铲晒所有好友，咁你个 game 系会顺咗噶。 吓， 道理我就理解嘅，但系有啲残酷咯。即系不过睇你点睇啦吓。即系如果你真系好 care 嘅，咁你咪开个电竞专用嘅 account 咯。点解 先？ 理论都好简单啊，即系我唔使睇详细，净系听到呢个嘢，我已经肯定发生咩事啦。因为 我唔系好简单啫嘛，因为其实最简单道理就系、是，当你不断去 connect 嗰个 chat room 去睇你其他个 friend 有冇 online 嘅时候，又已经拖慢咗啦。 啊，就系、是、因为佢系顺序执行噶嘛，你同一时间你仲要监测其他嘢，如果佢写得唔好的话，即系如果佢系写得好嘅。咁佢可以用其他嘅CPU 核心去尝试去用，虽然都会占用你频宽，你每一次嘅检查都要占封包㗎嘛，你係无时无刻都喺度，或者每时每刻啦，有 friend 好鍾意更正喎，每时每刻你都喺度检查緊你啲 friend 嘅状态，每时每刻你都係睇緊有冇人传送嘅资料过嚟，少数爬墙计一个两个就梗係冇影响啦，但如果你係嗰啲八九几三百几个 friend 喺入面嘅，佢只弹出嚟都影响你啦，都唔讲其他嘢啦。跟住你仲要系检查佢，会占用你 CPU 晶，会占用你网络资源。咁啊，然后你个 Xbox 个机能即系都唔算得高，就算系 X 都好啦，即系高啲嗰个都好啦，都唔系真系咁如鱼啊嘛。咁而家你再食嗰啲嘢嘅，咁你咪会少个人咯。尤其是电竞级嘅选手，真系差啲就差啲噶啦嘛。咁啊。所以如果你都系发现会窒啦，你玩其他 game 都会窒嘅，你所有 game 都系啊。虽然发现嗰个佢打嘅系 Halo 啦，但系我相信其他 game 都会嘅。咁你哋自己睇下点样，或者系 系拢成日系啫， 居中咯，铲嗰啲唔多唔紧唔要，纯粹都系 social 嘅铲咗佢，咁去睇下会唔会有影响咯。咁啊， 如果重点系如果你真系用 Xbox 嘅话， 根据佢嘅原理咧，我相信你就算用顶级嘅 PC 咧，都会占用咗你嘅，因为封包啊嗰啲嘢你冇得分开噶嘛。 我觉得系就系 Microsoft 写閪嘅问题。 呢个都可能系嘅，因为佢哋嗰种但求做到嗰种嘅 Microsoft 从来都系噶嘛，即系做到算紧数噶嘛，啲嘢头稳期啊嘛。 即系佢唔会考虑再做对顺畅嘅优化啊嘛。咁啊，各位如果有兴趣就试下啦吓。变咗嗱，冇朋友之后变咗冇朋友就冇翻嚟揾我转账啊。我系本来就冇咩 friend 噶。 你话真系，唔系Xbox 咩？你冇啦， 有啊。住 吓，你咁无聊啊？ 屋企人买噶嘛？ 我要咁无聊 Xbox 都买。 即系我 Steam 入边又系得三四个，我 Xbox account 又 Sony 嗰边都系得三四个，因为我有 friend， 但系我唔代表我要加佢噶嘛。加嚟做乜鸠啫？ 我 Switch 就多啲嘅，稍微多啲嘅，都系十零廿个啫。 我又好少打啲合作啊对战 game 噶嘛。 我唔打合作 game 啊，所以对我嚟讲影响唔大。 好啦，跟住下一个就到 PC game 嗰边嘅消息啦。咁啊，我成日提嘅呢、這个 GOG， 咁佢就脱离咗 CD Projekt Red， 咁和平分手嘅，唔系炒，系创办人就买翻自己一啲股权，然后独立。佢原本系个集团入边其中一嚿嚟噶嘛，咁佢而家独立，咁因为和平分手嚟嘅，所以两边系冇事发生嘅，即系合作嘅又合作，咁其他嘢连携嗰啲嘢都继续做紧嘅，咁当然唔会影响到我哋玩嘅嘢啦，咁因为佢哋大家想行嘅路唔一样，咁可以理解嘅，理解佢个理念一样，有知道知道边个理念真系好捻乌托邦，真系几乌托邦，系唔系想赚钱嘅。但是他说他财政稳健，短期内不会因为不够钱而有什么政策的大改变的，这样说啦，我不知道，我不肯定，总之他说是就是啦，这样，所以就影响不大对玩家，看看而已。 好了， 好啦，跟住咧就一跟进报道嚟嘅。其实就呢个咧就系已经系好多人就叫做阿水七就香港开演唱会即系物即系大家吐槽嘅最多就系点解物花神啦，呢个就唔讲啦。咁咧就终于决定最宣布卖飞啦，就喺1月2号开始，就1月5号就早了啊，即系所谓优先抽飞就一咁之后当然仲要买场啦。咁就终于唔系嗰啲咩不可抗力因素啊召开啦。大家就松一口气， 条都系话个香港另一回事嚟噶嘛，但系截止时间咧，我哋相信大家一定系赶唔切嘅。如果你听我呢个先听到，因为 唔系咁早了嘛，呢、个系佢仲放心啦，佢仲有第二日做，即系你如果你想抽靓飞嘅话，你过咗时候噶啦，同埋你唔会等到呢、这个。如果你系真系想抽水七嘅演唱会飞嘅话，你唔会等到我听到外港嘢先走抽嘅。冇玩啦、 啊！咁你早抽又唔会有咩影响噶嘛？有啲人系唔会赶，因为啱啱抽嗰阵时好似冧 server。都窒啊，都会窒会成噶嘛。咁有啲人可能嗰阵时入唔到，咁住反正因为抽选啊，所以你二号准时抽同五号 last 抽其实冇咩分别嘅。咁当然你唔好死线电视度 over 咗啦，咁都系冇分别嘅，佢都系照抽嘅啫，应该啦。 咁就终于就大家就松一口气啦，即系因为水七等大家等咗咁多年，终于嚟香港啦，即使白花神都杀你噶啦，而家 啊，千几蚊啫嘛，都唔系好贵嘅。 成日都话嗰个点解唔去机场博物馆啫？阿西川都去机场博物馆啦， 可能冇期咧，嗰边其实都几忙噶。 唉，真系我拗晒头。好啦，第一个好忙好忙好忙，要讲三次嘅衣织模 A， 咁就喺嚟香港搞活动，搞到初白车，仲要系张相俾人闹，结果要 cut 相收场嘅。嗱，咁衣织模 A 就几忙，大家知噶啦。咁咧，琴 Mika 佢去咗啦，跟住去完之后佢又参加另一个活动，跟住马不停蹄又嚟香港，系冇停过嘅。新年呢几日系，即系呢个礼拜啊， 跟住仲要去 LG 啊嘛， 系啦，跟住咧，终于嚟香港病咗。嚟香港佢已经病病地噶啦，已经取消咗啲活动噶啦，跟住嗰晚直情病到要 call 白车，结果喺白车有好就叫即系有惊无险啦，咁就好翻就喺有限度地签下名咁样，一嚟到香港你又完全唔见人，又真系讲唔通嘅，咁就签下名坐喺度倾下偈咁就算数啦， 静态啲嘅活动咯，即系 系咯，咁但系咧，因为佢将坐白车张相俾人话佢，你有精神相上声掟上网，你就冇 call 白车啦。我心谂黐人线， 两者又冇咩关系嘅， 关咩事啫？我喺病床上面用手机相传，同我行唔到 call 白车冇关系嘅喂。 即系唔系话要你要去到昏迷不醒，你先要可以 call 白车噶嘛？咁佢唔系滥用就得啦。 黐人，我觉得系黐人线嘅单嘢系莫名其妙嘅。 然后有人就口痕咁讲，啱啱好啲撞正呢个急症室个收费上调，咁嘅，屌你去旅行都系买保险噶啦，你佢嚟做嘢肯呢啲嘢肯定系出公数噶啦， 同埋就算佢冇，同埋呢啲嘢经理公司俾揞钱嘅，唔通经理公司会唔俾钱啊？傻啊真系， 而且经理公司都唔系佢自己揞钱啦，都系保险赔噶啦呢啲， 就系咯，好啦，跟住咧，最后一单就系、是、其实咧系都几洗版嘅，系我即系就系、是。AI 比基尼 AI XAI 比基尼热潮 跟进翻先啦，算系我哋上个礼拜讲咗少少噶啦。咁啊，佢整咗个呢个网上嘅 app， 佢系直情喺 Twitter 嗰边去整咗谷歌嗰个连结，令人可以好方便咁改佢个任何人发喺 Twitter 上面发布个图。咁啊，而且你可以直接你懒到咁嘅地步咧，直可以 at 谷去做啲咁嘅嘢嘅，你唔使连嗰个掣都唔嘅，唔使揿嘅，你直接 at 谷，然后要佢改就得噶啦。咁然后有各种嘅改图啦， 咁最嗰，因为佢虽然话性感图，但系性感程度就比基尼啫，最近嘅呢个系， 又可以讲多少少啊，即系虽然我唔鼓励大家做啦，即系咧，因为咧各种嘅呢啲咁嘅 LLM 咧个限制咧都系后天加落去嘅，所以理论上你系可以透过 prompt hacking 过去突破呢啲咁嘅限制嘅，而其中一派玩 AI 嘅人咧嘅其中一个乐趣嚟嘅，即系纯粹乐趣嚟嘅咋。其实调翻转讲啊，有咩咸湿图你冇见过啫？ 就系咯， 但系你可以突破一个原本唔俾咸湿嘅图，然后令到佢可以咸湿，系另一个乐趣嚟吓。咁啊， 背得咁 啊，先讲你嗰部分啦。咁啊，有人就系直接就改佢张图，改阿 Elon Musk 改成，应该系将一张泳装图变成系 AI 去 P 啦，但系佢唔系真系 P， 系去 P 佢个图上去。 咁啊 ，Elon Musk 想就笑 啊，咁啊笑咯，即系有乜所谓啫？ 喂 ，Elon Musk 玩 佢？如果佢唔玩，因为有人又讲翻，即系我哋上个礼拜讲紧系有人就觉得个理论就系、是、因为 Elon Musk 嘅调性咧就系、是。 佢哋有佢講法就係，因為佢有啲乜嘢咧，佢就會改。即係之前話點解要隱藏 like 啊，就係、是、因為佢 like 咗唔知乜嘢，俾人篤咗出嚟，直接有個咁嘅講法啦。講笑你可以講，你認真咁樣諗嘅話咧，算啦，冇吉到我哋觀眾。即係就係講話，如果我用呢個 AI 改造功能搞到你本人，咁你咪可能收翻咯。即係用之前沿用之前嘅邏輯啊。 嗯。 即係 第一，你太低估 Elon Musk 啦。 第一，佢係好撚玩得嘅。第二。之前都唔係，即係嗰種話係因為佢本人有啲乜嘢咧，係一種講笑嚟啫。你真係唔好認真，所以你就算你 P 完之後又如何 so what， 而家調翻轉講，谷歌有安全機制嘅，你都唔會改到好誇張。雖然後邊就會變咗幾祭典下。 多士奴比堅尼，我記得即係多士奴比堅尼啦。 嗰啲係怪啫，我講危險嗰方面啊，就最大贏家應該係絕區零，即係米加嗰个个嘢啦吓，米哈游嗰只 game， 佢系有人开始开咗个头，然后后边就发癫啦。咁啊，佢正常咁呢啲 game 啊会公布啲角色啊、啲图啊嗰啲嘢噶嘛。有人喺佢下边就用谷去改图，将佢变咗做比基尼啦。一开始都还好少少啊，比基尼还好啦。咁但系后屘就开始出现我讲嗰啲用啲擦边嘅方式，系咁样逐步嚟噶。一开始你就要除佢啦，通常唔认你噶。有时你嘅 at 谷咧，你可以下边见到佢唔认鸠你嘅，但系嗰啲情况就系因为佢自我和谐咗，但系你可以用逐步嘅形式，用一啲暗示式嘅方式去搞，即系首先佢变咗比基尼，跟住咧又系喺佢身上覆盖呢个白色嘅史莱姆，但系出嚟嘅效果基本上就系某啲液体啦，大家明噶啦，咁慢慢一步一步，然后就由比基尼就变咗胸贴，然后由粉红色嘅胸贴就变咗。透明或者系透明，其实有啲危险嘅白色或者肉色嘅胸贴，慢慢咁去令佢越来越危险。其实有啲已经系其实过咗火啦，已经肯定系会俾人拉噶啦，亦系嗰个程度噶，真系噶。咁啊变成就系祭典式咁样咯。咁然后最无端获利嘅就肯定系绝区零咯，无啦啦佢得到个大批嘅宣传，系嘛？虽然啦，因为我都见到有唔少即系喺我下边都会有人开始去改，但系。一般嚟讲，如果你技巧唔足嘅话咧，智力都系改到兔女郎泳装系咁多噶啦。虽然我都唔想见到有人改到带咩，即系你俾人 ban 咗 account， 我唔负责任嘅大佬。你话得，因为玩咗几日之后，官方就走行出嚟话你听，哦呢、這个涉及儿童色情相关嘅嘢，我哋会喐手嘅。然后 ban 咗好捻多人，咁啊， 冇搏啊啲嘢， 唔好搏，认真唔好搏。即系你见我出得咁保守，即系底裤都唔多露嘅。都是怕他搞鳩我嘅啫，即係因為以前奶過一夜，就有啲怕了。當然啦，你純粹一個睇嘅，你唔在乎流量嘅，咁你只要唔俾人 ban account 就其實冇乜嘢嘅。但我要提醒各位啦，理論上 FBI 可以揾上門嘅呢啲都。 我都嗰句就係任何 AI 咧，最後都俾人玩壞嘅。 咁玩壞佢本身就係一個遊戲嚟噶嘛。係咁啊，然後有人總結到，俾人 ban account 除咗有玩呢啲嘢之外咧。另一个元素就是冇做电话认证，佢哋特别容易俾人俾 account 嘅。不过呢个嘢好关佢个信用评分问题，喺你喺 Twitter 上面有个隐藏嘅信用评分级数嘅。如果你做咗认证，甚至佢所谓嘅高级认证，即系蓝剔啊，系对喺 Twitter 嘅系统理论入边，佢唔系一个付费会员，而系一个认证系统嚟噶嘛。虽然俾人话佢其实冇认证到啲乜嘢啦，咁所以就会认为你嘅信用分会高啲嘅。咁主要系因为你如果俾咗钱嘅话，几乎可以证明你唔系 bot， 即系唔系嗰啲整好多 spam 出嚟嗰啲啊，因为嗰啲嘢唔会俾钱嘅，发本啊，主要系。咁佢就话有种冇电话认证嘅，因为你可以用电邮认证啊嘛，冇电话认证嘅会容易俾人 ban 啲，咁都系关个信用分事嘅。有时你信用分太低，然后有啲违规行为，佢就直接 ban 鸠你噶，系咁样嘅情况嘅。如果你信用分高，然后有违规行为，可能佢系会先警告下你啊，或者纯粹就要你删咗嗰个有问题嘅 tweet， 就算鸠数嘅，系会有分别噶。但系唔建议各位玩得太过分，即系真系要玩嘅，都唔好咁顺手去揿嗰个掣，因为嗰个你揿嗰个掣嘅话咧，就用你本推个 account 去做嘅。你开个新 account， 然后用谷本身嗰嚿。你玩到 ban 撚咗 account， 都係嗰個用完即棄 account 啫，即係免洗 account 賴嘢啫。 你自己睇路啊，睇一睇各位有冇玩得太开心， 小心啲啦、啊，玩玩玩。 比起之前个谷个，应该系比起两三个月前咧，我见到个个其实个图系个引擎系升级咗噶，好明显啊！佢而家可以做到几乎唔喐原图嘅风格啊，嗰啲嘢嘅情况之下去做修改。虽然我最常见都系除咗佢啦，即系我发现啲人系好冇创意噶，即基本上都系大部分都系除咗佢。即系叻少少嗰啲，咪谂办法点样喺令佢唔 ban 鸠你嘅情况之下，唔系指 ban account 啊，系唔止 jack 咗你嘅情况之下，去令佢更加咸湿。其实后面都变到几咸湿下啦，大佬，你即系一个半透明空贴，然后再加成身白色屎落嚟，冇，诶图又唔贴出嚟啦，应该会俾 V 叔红标啊嘅程度嚟噶。咁几好玩嘅，不过咁啊，最后仲有一个类似嘅嘢，不过嗰个就系玩出货嘅，就一个 DMM 嘅有好多人话喺咸湿平台，其实普通全年龄嘅都有嘅，但系亦都有唔系 DMM 嘅，但系主要系 DMM 相关噶啦。嗰、那个 Iwana 我唔系点读啦，总之玩开 DMM 嗰、那个咸湿片啦，其实最长最多系嘅，呢个系主力嚟嘅。咁、那个平台就俾 Calvin 封鸠咗。咁、那个原因都几无言嘅，我个人几无言下嘅。点解呢？就係、是、因为有人检举佢儿童色情，而检举嘅原因係因为入佢同人拗，同个作者拗，就係、是、你用阿玛丽蓝党个玛丽，即係橙色头发猫耳嗰、那个，佢话佢係应该要标罗尼，一个 tag 嘅问题啊 ，tag 嗰啲 tag 嘅战争，大家成都应该听过啦。咁然后个作者就亦唔认为佢应该属于罗尼，所以就唔加呢个 tag。咁佢下面讲完，佢要佢加佢唔听，咁佢直接就去Calvin度检举，因为话佢系未成年色情，即系嗰嚿嘢系色情嚟嘅，但系嗰个唔系阿玛丽唔可以叫罗尼啦，除非你同我讲蓝党全员罗尼 ，OK 冇问题，你可以咁样形容嘅，因为蓝党真系叫得做设定上同埋外观上都真系确实官方都系罗啦，其实得几个嘅啫。真系要深究嘅话，咁大部分都系其实都系青少年美少女咯，即系一般美少女咪17岁咯，阿玛丽就系17岁。咁你话佢要系萝莉，我觉得有啲困难咯。即系咁，但系鬼佬世界讲嘅系未成年啊嘛，唔系讲你萝唔萝啊嘛。咁佢就变咗呢个儿童，你话未成青少年及儿童嘅色情，其实应该咁叫先啱嘅。你叫儿童色情其实唔啱嘅，不过就总之就系咁样啦。咁啊，结果就扣分就封鸠咗佢。我觉得喂大佬，你纯粹为个 tag 搞成咁，搞串个 party， 搞大家冇得玩，即系低能谂到，即系即系有时咧唔争唔落嗰啲咁嘅啲，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我哋嘅呢个圈子系有啲人咧系几黐筋下噶啦嘛，系呢啲咁嘅人嚟噶，你会拗一个片嘅 tag， 肯定系渣嚟噶咯，即系走唔甩噶啦呢啲嘢，肯定唔系啲咩正义魔人嚟噶啦，你搞呢啲嘢，喂你可以拗。你甚至去到官方同佢讲，喂呢个片唔适合喎、啊，下架喎、啊。虽然都唔建议嘅，但系都还好少少咯。即系最大不了都系下架嗰段片啫。你搞成个站俾人搞冧咗、啊，有咩位谁得啊？即系呢个呢啲嘢啊，之前台湾嗰单都 Iwin 嗰单啊，都有人咁样搞啊。呢个圈子总系有啲咁嘅。我叫佢戇鳩佬，應該大家唔會太反對嘅。 好啦，嗱，仲有最後咧，就講下兩單啱啱見到嘅，完全冇關係啊，純粹講埋一花邊嚟嘅。首先就係、是、摔角手彭橋宏志就隱退比賽啊，喺東京巨蛋就全場爆滿。咁咧佢對手就係江田和樂，即係同三品文子結婚個摔角手，就翻特登翻嚟日本同佢打一場摔角比賽，咁就咁以彭橋輸咗結束，咁就真係一個又一結束咗時代啦。彭橋宏志，因為呢個也都好有名嘅摔角手嚟嘅，咁就順便報告埋啦。依單嘢就同埋依家咧就都係唔關事，但係都要講埋嘅就係陳秦基最後日全香港上面爆趴街，去到個就洗版地步，全好似香港戲院冇第二套戲上咁樣去到。 真系冇睇到戏上，我点啦先？ 冇啊，因为阿凡达三迟咗一个礼拜，一月今个礼拜啱啱先上咗阿凡达三，三个钟头啦，我睇到我哇，睇到我已经好好睇啊，大佬我顶唔顺眼瞓，几夸张啊，190分钟啊，大佬 提醒你唔好叻他， 放心啦，呢度嘢有排讲啊，不过唔讲，因为你只唔睇我好啊，咁今个礼拜就差唔多啦，希望下个礼拜会正似翻新年啲啊，大佬新年咁多嘢讲嘅， 我要尽快出翻呢个今年嘅新闻啦。 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